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 今天学习第20课，重点语句是 日本の歌を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？ 你唱过日语歌吗？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，上一次安娜在新宿迷路了，后来又和朋友小英、罗德里戈顺利会合，他们来到了一家卡拉 OK 店。 好，下面呢我们来听第20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 日本の歌を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？ 你唱过日语歌吗？ アンナさんは日本の歌を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？ はい、あります。どんな曲が得意？アニメの曲です。 我来讲解一下。罗德里戈问安娜。 アンナさんは日本の歌を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？ 安娜、你唱过日语歌吗？ アンナさん。 是称呼安娜的说法。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， 日本 是日本， の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， 歌 是歌， お 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， 歌った 是 歌います， 唱歌这个动词的他形， こと 接在动词词书形或他形后面，是动词名词化，像 歌ったこと 这样，在动词的他形后面加上こと，表示曾经做过什么。歌ったこと意思就是曾经唱过。 が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。 ありますか？ 有吗？在表示所有的动词 あります 有的后面加上助词 か， 构成疑问句。 あります在第七课出现的时候是用来表示存在的，在第九课是举办活动的意思，这一课的あります里面包含了有过某种经验等持有的含义。 是的，除了经验以外，在表示有机会有时间等，尤其是有比较抽象的东西的时候，经常使用あります。好，下面呢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，你唱过日语歌吗的日语发音，请注意歌ったこと要在歌后面停顿一拍，句尾请用声调来读。 日本の歌を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？ 安娜回答说： はい、あります。 唱过。 はい。 是表示肯定的应答用语。 あります。 是有的意思。 要是没唱过的话，该怎么回答呢？ いいえ、ありません。 没有、没唱过。我们来练习一下表示肯定和否定的回答方法，请跟着录音一起发音。 はい、あります。いいえ、ありません。 接下来、小英问安娜。 どんな曲が得意？ 你擅长唱什么样的歌曲？ どんな？ 是什么样的？ 曲 是歌曲，が是表示主语的助词， 得意 是形容词，意思是擅长。 得意句尾用的是声调，所以这是一个疑问句，对吧？ 对，得意后面省略了疑问句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 ですか。 我们之前学过得意这个词，虽然最后一个音节是一，但它并不是一形容词，而是那形容词。比如擅长的曲目，用日语说的话就要加上那，说得意な曲，对吧？ 完全正确。 那不擅长用日语怎么说呢？ 嗯，是 苦手。 这也是一个那形容词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对话。安娜回答说： アニメの曲です。 动漫歌曲。 アニメ 是动漫，它是 animation 的省略说法是一个外来语。no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。 曲 是歌曲。 です 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。 安娜真是特别喜欢日本的动漫。 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二十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日本の歌を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？ 你唱过日语歌吗？ アンナさんは日本の歌を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？ はい、あります。どんな曲が得意？アニメの曲です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克内老师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 在动词的他形后面加上ことがあります，表示曾经做过什么事。关于这个说法，我还想详细请教一下。 好，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。动词的他形表示过去或完了，后续 ことがあります 表示曾经做过某事，有过某种经历。 歌います 是唱歌。 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意思就是唱过。否定形要把あります换成 ありません。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唱过的否定形是 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せん 没唱过。请注意，他形后续ことがあります表示曾经做过什么。这个说法不能和 昨日、 昨天、 先週、 上周这样的表示最近的词汇一起使用。这种时候，请使用动词的过去形。假设有人问你，你看过富士山吗？那么，如果你上周看了的话，你不能说先週見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。上周曾经看过，而是要用 見ます 看的过去形 見ました 看了，回答说 先週見ました 上周看 了。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身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 这是电车行驶的声音吧？ 对，电车行驶的声音用日语来说是这样的。 ガタンゴトン。 ガタンゴトン。原来如此。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和电车关系密切的声音。 这是铁道口的警报声吧？中文里是当当当当。 日语是 カンカンカン。 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 ガタンゴトン 和 カンカンカン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第一次去了日本的卡拉 OK 店，听说有的人是一个人来练习唱歌的，感觉很意外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二十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日本の歌を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？ 你唱过日语歌吗？ 下节课接着给您介绍安娜他们在卡拉 OK 店里的对话， 欢迎您到时收听。